教我们，释放我们内心一切所隐藏的，光照我们内心深处。 By proclaiming and reading the word, holy word of God, let the word of God condemn us, pierce into our hearts, peer into the hidden sin in our hearts, and illuminate the depths in our hearts. 我们在上帝面前带着悔罪的心，来到在神面前做悔罪祷告。 That's with a heart of humbling before God for the confession of sin. 你是否愿意诚心诚意在神面前悔罪？ Are you willing to sincerely repent of your sin before God? 请会众回应。 我们愿意，求主在听怜悯我 们。请你全心全意地祈求。 Pray to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会众祈。 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诚心诚意地承认在私下、言语和行为上常常得罪你，不仅因为我们所做的，因为你仍然是我们所没有做的。我们没有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地爱你，我们的神也没有爱你如此。我们同心做好人，谦卑认罪，恳求你因圣子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造就我们各样的遵行你的旨意，喜乐的遵从你的话语，讨你喜悦，与蒙召的人相称，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恳求祷告。 阿门。 恳求这时刻安静片刻在神面前。Let us quiet before the Lord. 通过神话语的宣读，神的话语光照前头我们内心。这时刻是恩典的时刻，这时刻是在神面前悔罪的时刻。Children, please bow down before the Lord to repent whatever sin they have committed before the Lord, for He knows everything. 我们在神面前，这个时刻一起在神面前悔罪祷告。 帮助并坚固我们。 请同心诵读约翰福音一章九节。Please read together. First John chapter one verse nine. 一二念。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是站在神的话语的应许上来相信。 We believe because of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through the word He has proclaimed. 请会众起立。我们这时刻在神面前，你们跟我一起在神面前来到做悔罪、切信神罪之恩的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我们宣称你是独一的真神，除你以外没有别神，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名是我们靠着得救。你是可贵的上帝，你是伟大之神，你在众神之上，你是救赎罪人的主，也是二次再来的主。主，你更是满有怜悯、满有丰盛慈爱的主。你荣耀的光辉，接着宣读你的话语，使我们内心看见我们的罪孽跟一切的不义，以致我们的罪常常在你面前，我们的恶行亏欠常摆在你的面前。故此，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我们必须在你面前悔罪，因为我们没有爱你，我们也没有爱人，我们任意妄为，我们偏行己路，我们常常做我们不应当做的，我们应当做的我们没有去做。主，我们悔罪，我们仰望你的舍罪之恩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恳求主你自己亲自洗除净净我们一切的罪孽，洗除净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跟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亏欠。我们谦卑的领受你向我们发出的怜悯与恩典，我们谦卑的领受你在基督耶稣里赐下给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相信我们得了赦罪之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赦免。主啊，我们感谢，我们称颂你，我们感谢赞美你的赦免。恳求施恩的圣灵是力量帮助我们常常扶助坚固我们的圣灵，恳求你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新得力，再一次的在基督耶稣里刚强起来，能够与你同行，使你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致我们的心思意念得以更新而得变化，叫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存钱的上神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Our Father in heaven, we declare that you are the only true God. There is no other God before you. We have no other name that by which we are saved but through Jesus Christ. You are awesome. You are God above all gods. You are the greatest and Lord. You save us. And through your redeemers, we have hope and found in you. You are merciful, abundant in grace and mercy, and through the light of thy glory, by reading through the holy word, we fall short of glory. We sin against you in all ways, in all manner. We have our wickedness, our crimes open before you, but we humbly admit that we need to come before you. We did not love you and we did not love others as we are supposed to be. We often sin against you, we do what we would like to do, and we do not do what we're supposed to do. Lord, we repent of our sin, humbly and sincerely before you. Please forgive us all our sin and our iniquity. Please forgive us and wash away our sin and all the unrighteousness through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We humbly accept your mercy. We wholeheartedly accepted your grace before us that you showed to us. We know that you have forgiven us our sins. Through the word that you have spoken, we stand firm on your words through the faith in Jesus Christ.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holy. Lord, we pray to you, Holy Spirit, that you give us grace to strengthen us, to help us, to support us, to bless us so that we can be able to renew our strength each day in Christ Jesus Christ. So that we, our spirit man, can be strengthened by you and walk with you faithfully. Renew our minds and let our mind be transformed in the image of Christ, so that we are able to discern what is the will of God,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perfect for you. 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我们一起为着主的赦罪之恩，为着主给我们赦罪的确据，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请会众打开国页第六页，我们一起唱荣耀颂 Glory be to the Father, page number 6. 会众请坐，可以读诗歌。今天下来是木道环节，火焰第七页 ，Station Station Number Seven。今天我会先上三个祷告，请贵重李牧师新年轻在神面前献上这三个的祷告事项。第一，我们要赞美耶稣基督，我们要在面前献上赞美自己。火焰的第一页向上赞美之祷。紧接下来，我们会为着向外的，为着受迫害基督徒，祈求神自己开恩怜悯。First, we're going to offer the sacrifice of praise. Praise Jesus Christ, who i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Then we move on to the second prayer under the outward, praying for the persecuted Christian, 受迫害的基督徒，我们为他祷告。接下来，我们为着向内，为着我们教会的祷告，我们为着第一，为着已婚单身下一代的信主节祷告。We are praying for the sexual purity, for the marriage, for the singles, and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我们会做三项的祷告，请你们以牧师心连心在神面前一起来献上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你是主，你是救赎主，我们赞美你。你不单只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更是教会的元帅，你是教会的头，你一起建立教会，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你。我们感谢你，你所说的你必成就。我们恳求你自己在你的面前，所以一切属你的教会的，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这些教会是出于你，本于你，求你亲自护理这些教会，愿你继续在教会里面做掌王权、居首位，使你继续成为教会的头。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位耶稣基督。Our Jesus Christ, we praise you for your head of the church. You have called your churches to serve before you, for you are the head of the church.We praise you for no other forces can hinder your work. No other forces can stop the power of the Christ,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Lord, we pray that all the churches that belong to you, you keep and sustain all the churches. For you continue to be the head of the church for your glory and for your honor. 主，我们为着所有被迫害的基督徒向你祷告。这些说无论是在肉体方面、情感方面、意志方面、理性方面，方方面面受到破坏的基督徒，我们向你祷告，主，我们恳求你顾念他们是你的儿女，他们是在你院中施下你所赎的约，他们是你的子民，恳求你眼目特别顾念这些被破坏的基督徒，恳求你开恩，坚固他们的信心，在这种困境、困难当中，他们仍然没有放弃信仰。他们仍然没有弃绝耶稣，反而信心加增，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能够在这困难当中能够做主的见证，能够荣耀上帝。Lord, we pray for all the persecuted Christians, whether in the flesh or in the mind, in the spirit, or even in their emotion. Lord, we pray that you strengthen them, sustain them, so that they're able to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from grace to grace.They be able to even not forsake you, but be strengthened to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They be able to be a strong Christian during this difficult period. Lord, remember them. Remember them, all the Christians that before you, because they are belong to you. They are redeemed through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under your covenant. Lord, we thank you. 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教会所有已婚的。单身的跟下一代的信主节向你祷告祷告，主你是圣洁的主，除你以外没有其他的圣洁，只有你是圣洁，所以你说我们非常圣洁，因为你是圣洁，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淫乱的世代当中，我们受到很多这种冲击，这种的势力的影响，使我们的思想没有办法常常得洁净。 使我们嘴唇、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肉体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以致我们偏行己路，做出犯罪、得罪你、得罪人的事情。主啊，我们恳求你赦免，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借着你自己的圣洁彰显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不单在理性上知道你是圣洁的主，让我们在心、在行为、在言行举止上都知道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软弱，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恳求、呼求圣灵，你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已婚的，无论是单身的，无论是下一代孩子、孙子，每一个都在你面前，每一天过着圣洁、讨你喜悦的生活。求你赐福。Lord, we pray to you. We are living in the world of full of evilness and full of sexuality that is against your holiness. Lord, we know you are holy. You are holy. Only you are holy. So we pray that, Lord, because of your holiness, you shine to us your holiness so that we can become holy. Holy in our mind, our heart, our mouth, our hand, our leg. In every part of our body, we shall be called holy because you are holy. Lord, give us your strength and your power by the Holy Spirit. So be able to walk in holiness, be able to walk in godliness every day in our life. Deliver us from all the temptation and the wickedness and all the disasters that came from the world. Help us, Lord, save us, Lord, so that we are not fall into the sin of the temptation. Lord, fall into the hand of Satan. Help us, Lord.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神你听了我们的祷告，因为你是听祷告的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把这祷告事项恭敬的交托在你面前，愿你按照你的时间、你的旨意，恳求主你亲自成就。Lord, let your will be done. We know that you will do according to what pleases you. We thank you, Lord, for you are God who hears prayer.We pray all these things. 我们如此恭敬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Amen. Amen. 接下来是传讲神话语的时刻。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约拿书》。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到学习约拿。我们来到第十八讲。We are coming to the sermon 18 about the book of Jonah. We are still in chapter 1. The title is A Divine Storm, 一场神圣的风暴，一场神圣的风暴。约拿书第一章一到第三节是一组的经文。约拿书第四节到第六节是另外一组经文。今天我们来到第三组的经文是从第七到第十。第七到第十节 Children, please pay attention. We are coming to the chapter of Jonah 1, chapter 1. Verse 1, verses 1 to 3 is one group. Second group is verses 4 to 6. And now we are coming to the third group, verses 7 to 10. Verses 7 to 10. 我们来到第三组的经文，第七到第十节。好，我们早上后请会众起立，我们要在神面前来听神的话，我要宣读神的话。 好的。 约拿书第一章第七到第十节 ，Jonah chapter 1 verses 7 to 10， 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第八节，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第十节，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And they say to one another, "Come, let us cast lots, that we may know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us." So they cast lots, and the lot fell on Jonah. Then they say to him, Tell us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us.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And what is your country? And what are and of what people are you? And he said to them, I'm a Hebrew, and I fear the Lord, the God of heaven, who made the sea and the dry land. Then the men were exceedingly fear, and said to him, What is this then you have done? For the man knew that he was fleeing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because he has told them. 我们在神面前为自己祷告，为我祷告，求神向我们说话，通过这些信息光照引导我们，在他面前以谦卑心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Children, please pray for yourself and pray for me.请你阐明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以致我们可以敬畏你。Lord, we pray to the Holy Spirit. You are the Spirit of truth. Holy Spirit, we ask you humbly because we need you. Through the word, help us. Luminous to us. Help us to understand your word. Give us a heart that able to come before you and bow down to you to learn from you. Let your word sanctify us.To make us holy, speak to us through your word. 我们把所讲、所听每一个人恭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会众请坐。Please be seated. 来到神的殿中敬拜是件很美的事情。It's always good to come to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in His temple to worship Him. 我们只有一周只有一次跟众圣徒一起来敬拜上帝。We only have once a week that we have opportunity to gather all together with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Lord to praise Him and to worship Him. We should be thankful. 我们要感谢神。借着神的崇拜会，我们现在要学习神的话语。今天的信息的焦点。是风暴中神掌权，风暴中神掌权。The focus of today's sermon is God reigns, or God is in control in the storm. God reigns in the storm, or God is in control in the storm. 风暴中神掌权。因为这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什么是神掌权，可能还不大了解。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会用两方面来讲解。首先，我会先跟大家解释什么是神掌权。我会大概的用一些时间稍微的讲解，简短的讲解，因为没有办法讲解的详细。神掌权是在一个整个教义里面叫做神的主权。而这个神的主权的教义里面需要上大概好几个礼拜才能够学习完毕，所以今天大概只是一个引言。The doctrine of the sovereignty of God is a big topic. It is a difficult topic, not easy to understand. So I will just give you a very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what you mean by God's reign or God's in control. So 讲完这方面，我们回到去越南，我们看第七节，我们今天单单讲一点。其实第七节里面有三点，我们先谈一点。但是在谈这一点之前，必须要了解什么是何谓神掌权。What is God reigns? 因为从第七节我们看见神掌权，七八九十我们可以看见很明显的神在掌权。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样的一些话，上帝真的掌管一切吗？ Does God control all things all the time? Children, does God control all things all the time? 神真的掌管一切吗？上帝真的是在任何的时刻都掌管一切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上帝掌管一切吗？第二个问题，上帝真的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刻仍然掌管一切吗？ The first question, does God control all things all the time? Second question, does God control all things at all times? 如果神，如果我们的上帝是全能并且统管万有一切的上帝，如果是这样的上帝，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今天有许多的灾难发生？你说神掌权吗？不如意的事情接二连三不断的发生，你说神真的掌权吗？ If God is all powerful, if God really control every single thing and every single time,Why does God allow so many bad things happen in this world? So, please do not say that God is in control. 请不要说神掌权，这个是不真实的事情。This is not true. 是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我相信大家隐隐约约听过这些事情。或者有些基督徒也可能自己问自己，为什么神让这些不愉快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人世间，可能发生在我身边的人身上，或是发生在我家里面，你说神掌权吗？好，怎么去理解神掌权？有很多事情我可以教，有很多事情我可以去教导，但是我很就选了三个问题来到解释，很简短的把这神掌权带出来。这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一般很容易误解的一个问题。We are going to learn three misunderstandings, three misconceptions that most of the Christians confuse or not clear. What do you mean by God's reign or God is in total control?什么是神掌权？ What is God's reign? 简短来说，神自证权柄统管万有。八个字，神自证权柄统管万有。What is God's reign? 什么是神掌权？ God uses exercises authority, 权柄 authority, to manage to control everything. That is 神掌权，那个是神。掌权 ，God is in control， 那个是很简短的一个定义。神借着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我说，今天我们要探讨三个基督徒对神掌权的三大误解，或是三大问题，或疑惑或困难。We are learning three confusions, three misconceptions, three misunderstanding about God's in control. 第一，如果可以，小朋友们抄下来，我们来学习。神统管万有，有一些人，有小部分，或许这个比较容易理解。有小部分的认为神掌权是有一个时间性的，有一个开始的时间，也有一个结束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误解的第一个点。第一点，我们误解了神掌权是有时间性的，是说它有一个时间开始，还有一个时间结束，这个是错的。 This is wrong. Some of us think that God has a time to begin and a time to end in the reign of God. No, this is not true. 这个是错误的。为什么？按照神自己的属性，什么属性？圣经说他是自由拥有的神。摩西问耶和华，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在原意非常不难解释，中文只能够尽量的解释为自由拥有的神。自由拥有就是自己会存在，不需要任何一个势力使它存在。英语说 self-existent。The self-existence of God proved that there is no beginning and there is no end. 神不受时间的控制，神不受时间的约束，所以神掌权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不要说在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开始也不会有结束，因为整个宇宙世界还没有创造天地以前，神本身已经自由永远存在。所以神已经是掌权，有神就是掌权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第一个弟兄姐妹未尝误解的认为神的掌权是有一个时间性的开始，或者是这个有一个时间性的结束，这个是错误的。因为神的属性是自由拥有的神，不会有开始也不会有结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这意味着我们的上帝是统管万有，因为他是自由拥有的神，按照他的属性。 God is a God of self-existence, making clear there is no beginning and there is no end in the reign of God. Everything is under his control. 第二点，神掌权，圣经说他统管万有，万有就是一切，统管万有一切。所以有一些人会认为，会误解神掌权只是局部的掌权，一部分的掌权，这个是错误的想法，这是错误的教导。就是说有一些事情神有掌权，所以局部的掌权是一个错误的教导。 Partial reign or partial sovereign is a wrong teaching, is a misconception,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God. 因为这对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有一些事情神没有掌权，有一些事情神掌权。上帝在整个永恒里面没有一刻，具体来说没有片刻他不掌权。阿们。没有片刻他不掌权，你找不到有任何一秒他没有掌权。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一个细菌都在神的掌控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 From the biggest item to smallest up to the bacteria, God is in control. And the control of God, the sovereign of God is total control, complete control, not a partial control. That is our God, all-powerful and almighty God. 这是我们全能、全有全能的上、全能的上帝，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了解第一个，神掌权没有时间性的开始，也没有时间性的结束。神掌权不是局部的掌权，是完全完整的掌权，是 完全完美整个宇宙万物一切的一切，直到永永远远神在掌权。是 第二个。好，我们来到第三个，第三点，第三点就比较多弟兄姐妹纠结的一个问题。第三点请注意听，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包括我自己，不论是你有什么去透彻的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些困难。那就是说，既然神掌权，一切的事情都出于神。我再说一遍， 刚才我们说了两点，所以既然神掌权，一切的事情都出于神的手，对还是错，正确还是被扭曲，还是被误解的，被误解，这是错误的。神掌权，请注意听，神掌权不代表一切事情出于神的手。我再说一遍，神统管万有，神掌权不一定每一件事情出于神的手，在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出于神的手，神掌权吗？还是神放手、神松手？在一切事情不是出于神，神还是掌权，阿门。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出于神的手，必须要了解。请这个对我们理解认识神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请不要随意挂在嘴边哦，注意神的，这个是注意神的事情，这个注意神的手。我说你有没有搞错？我用圣经来给你们证明，因为今天我们刚刚要提到约拿第七节，神的掌权，我们必须要了解，对我们非常有限的知识跟头脑，对我们非常有限的眼光眼界，我们没有办法去摸透摸着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完全出于神，还是部分出于神，我们没有办法清楚了解，我们没有完全明白，除非神让我们逐渐逐渐去清楚看见。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可能看见这些事情出于神的时候，未必或是保证紧接下来这件事情演变到另外一个程度，你还可以说是出于神的手吗？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是有限的。阿门。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是有限，我们不知道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那就必须要相信了，是这样吗？所以圣经为什么要求我们常常要谦卑，在神面前，谦卑在神面前。不理解不明白的事情交给神，神如果你愿意，求你让我明白，如果你愿意，求你让我明白，如果神愿意，神一定来教导我们明白。所以这个叫寻求神，寻求神，圣经说我们寻求神要寻择，寻求神到底就必须见，要到底，不单单只是寻求，而且要寻求到底，就是 God reigns，God is in control. It does not mean when God's in control, everything is come from God. This is two different things. God reigns and everything comes from God. These two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not combine these two together. You cannot blend them together. You have to look at this carefully. The doctrine of God about the reign of God is a difficult topic. It's not easy to explain in a few words.Because of a limitation. We have human limitation. That is, we have limited mind and limited understanding and limited vision to see exactly what happens. So we have to be humble before God and seek God continuously so that God can teach us how to know Him and hear Him. 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永恒全盘的旨意。谁能够知道神永恒的旨意？你可以举手。如果你知道我们要拜你为神，因为你知道神永恒的旨意，没有一个人知道，因为我们是被造物，被造物永远不是被造物，不能够理解神有全盘永恒的旨意。我们英文说 the big plan of God， the big plan of God。The plan of God is eternal plan. 神永恒的旨意，连撒旦魔鬼也不晓得，也不清楚到底神在做什么。圣经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如果撒旦知道，他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连撒旦这么聪明有智慧的，我们说狡猾的，也不知道神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所以你看到人的有限吗？好，今天我们要看几件事情。第一，人犯罪， 人选择犯罪，是不是罪神的手？请想一想，人选择犯罪，我选择犯奸淫，我选择看色情的图片，我选择撒谎，我选择不爱主，这个是不是罪神？ When we sin, can we say this is from God? This is from God? Can we say that? No, 不是。所以我说神掌权，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罪神的手。圣经三番四次的来到劝诫该隐，圣上帝跟该隐说，提醒他，所以罪这个字就从当时就开始，罪在不在你面前，你要制服他，因为神知道他将去杀他的兄弟亚伯，神已经提醒该隐，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告诉他罪。但是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罪这个字，所以神掌权对，但是他该隐选择犯罪，不是罪神的手，明白吗？清楚了，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案例了啊，很清楚的例证，圣经的例证。我们大概很了解大卫神三番四次的提醒大卫，来到告诉他，八示巴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以莲的女儿，已经提醒他。大卫有没有选择听从？大卫不听从，他确实不单只犯了奸淫，而且也杀人。所以说这件事情，罪神的手吗？不是，但是神掌权吗？神掌权吗？人在犯罪的时刻，想一想，神在掌权吗？哦，大家不敢回答。人在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神掌权吗？还是神说，我不要看 ？I close my eye, God said, I close my eye, I don't want to see. What happened?Oh, Satan, Eve, Adam, sin. 牧师刚才不是分享了吗？有没有片刻上帝的掌权？有没有？ 没有。 没有。所以人在犯罪的时候，上帝掌权吗？ 掌权。 掌权。仍然掌权。上帝没有一刻从他宝座下来。Let me take a break. 我很累，我要休息一会，要给我休息五分钟吧。没有，从不打盹的上帝，从不休息。阿门。没有一刻，这位上帝从宝座下来说我要休息片刻。人在犯罪当中，神仍然掌权。圣经学者去研究，恶魔全球，希特勒。他说：“如果神不掌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希特勒一样，每一天需要去杀人。你能接受吗？我们能够接受这事实吗？如果上帝没有掌权，每一个人都是小的希特勒，到处每一天钟都想要去把他杀死。所以我说，正确理解神的时候。”如果神不掌权，我们的情况更糟糕。When God is not in control, we have big, big, big, big, big problem, children. 我们会面临更大的问题。我们现在能够坐在这里，能够有片刻的安静，你说神不掌权？即便在洪水患难当中，在瘟疫全球当中，神仍然掌权。因为他的儿女在这个地球上，所以我说，要好好来到感谢这位神，要好好来到感谢这位上帝，因为我们即便在犯罪的时刻，神仍然 依然在宝座上掌控电视机。如果没有，我相信大卫不单只会去犯奸淫，不单只会杀乌利亚，他可能会把很多人杀死。如果神不掌权，如果当时的亚当夏娃不在神的掌控里面，我们不可能会有到今天这一代，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理解神，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一种原则，如果神不掌权，不可能我们会活到今天。这个就是神的怜悯，怜悯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怀着感恩心，每一天早晨打开眼睛睁开双眼的时候，脚还没有下地，我们就要知道神掌权，仍然在掌权。看看我们身体每个家每个部分，知道神在掌权，有神在我们当中。所以 when God is not in control, we have a big, big, big problem. So we should thank God that God is in total control, not partial control. 上帝不是局部的掌权，是完全掌权。我总结，但是上帝的掌权不代表每一件事情都出于神。刚才我跟你们谈是负面的事情，我先谈一件圣经的例子。除了我刚才说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该隐把亚伯杀死，神掌权；大卫把乌利亚一人杀死，神掌权。还有，有一本书，甚至有一本书是特别要彰显神的掌权。你们知道是哪本书吗？对，好聪明，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这本书 Esther, The Book of Esther 是要解释整个神的掌权发挥的流灵不止。我们可以看到整本书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你在整本以斯帖书你没有看见神的字。你找到这个神吗？ God, Elohim, 找不到。但是在这本这个特别没有神这个字存在这本书，这是神彰显他的威严他掌权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的情节在整本的以斯帖记发生所有的事情神完全掌控。记得这个时刻发生在一个外邦的国家，这时刻你看到神怎么做事。哈曼是要故意要灭绝莫迪改，但是这时刻神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件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请大家翻开，这很有趣。 Children, please turn with me to Esther Chapter 6 verse 1, 第六章第一节，请你们翻开。整个神掌权的高峰 的经文就是在第六章开始。 The peak of the God's control of God's reign in the book of Esther is started from chapter 6。之前是一些的引言，在预备我们让我们理解神掌权。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 Children turn to Esther Chapter 6 verse 1。 来，我们弟兄姐妹请你们念，一二念。 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 好，这里有个背景。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书来念给他听。如果要了解他的背景，必须要回到另外一节一处经文，请翻开以斯帖记二章二十三节。二章二十三节 Turn with me children to chapter 2 verse 23. I would like to remind all the children open your Bible and read. We are now worshiping GodWe are worshiping God. God sees everything. So when God say, when God through the servant say, open the Bible, please open your Bible. Please turn to the book of Esther, chapter 2, verse 23. Esther 记二章二十三节，请会众念一二念。 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 好， 这个是一个背景。当时刻莫迪改他救了王一命，他救了王一命，但是呢这个王呢忘了奖赏他，奖励他，所以那是在第二章。 At the time the king had forgotten to reward Mordecai。 So we come to chapter 6, 来到第六章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这个王发生什么事情？睡不着觉，不能睡觉。那夜在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但是这个王不能睡觉，睡不着。那睡不着做什么呢？他睡不着觉可以做很多事情，对吗？一个人睡不着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这个王睡不着觉，他做什么？ 看书。 他看书，可以看很多书，可以看很多不同的书。他拿什么书来看？ 历史书。 历史书，我给你们看二章二十三节那里，你看到历史书吗？英文是说 the chronicle， 但为什么这么多书不看，偏偏要看那本书？ 不知道。神的 神掌权 是。 阿门。神掌权。那时候他说：“请你念给我听。”听到莫迪凯，哦，王就说：“哎，这个人我奖励他没有？没有。”当时刻是很关键的时刻，发生什么事情？哈曼要去促使莫迪凯，想尽办法。但是神扭转这个事情，因为神掌权。这个时刻，这件事情是100%出于神的手。这个王不能睡觉，是出于神的手。所以，请弟兄姐妹晚上会呼吸睡不着觉的时候，不要说出于神的手啊，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啊。我说神掌权不代表每一件事情出于神的手，有一些事情因为神的旨意要成就，所以出于神的手。这件事情，神为了他的旨意，什么旨意？他要救赎他自己子民犹太人。所以这个时刻，神让这个王不能睡着，睡不着觉，所以偏偏拿起这个历史书来看，就提起莫迪凯。过后，王要去奖励这莫迪凯，结果这事情本来哈曼要去处死这莫迪凯，结果哈曼被处死。救了以色列人，救了神的子民，救了犹太人，那个就是神掌权。神掌权这件事情是完全出于神，他的旨意就是什么？这个很清楚给我们显明了，他的旨意是要救赎犹太人。接着这个事情来发生。God did this because there is an eternal plan. The plan to save his people, the Jewish people.So God hears the whole thing. He stirred the heart of the king that he cannot sleep. He stirred the heart to read the chronicle so that he can reward Mordecai. And at that time, Haman planned to persecute and kill Mordecai. And but God turned the whole situation around. And at the end, Haman was killed. 所以你总结，我们做个总结。在一切的事情当中，神掌权，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出于神的手，神没有片刻不掌权。但是在神掌权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人有他的责任，请你们记下来，神掌权不能够去推卸人的责任，神掌权不能够去取消人的责任。神掌权不能够去忽视了人的责任。When God reigns, He cannot neglect human responsibility. When God reigns, we cannot push away human responsibility. When God reigns, we cannot ignore human responsibility. 这个就很困难去理解。以后我们如果有上神学，我们要去教，不需要教你们怎么看神掌权跟人的责任。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困难，既然神掌权，既然神知道一切，我为什么还需要祷告？我不需要祷告了吗？那既然神掌权，那什么事情由神做，我为什么不做？我不需要负上任何责任？不是这样的回事，不是这样的回事。神透过各种各样的管道去成就神的旨意，包括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是一个正面的教导。所以最后我这个事情做总结：如果神没有片刻掌权，掌权， 我们活不下去。记得，我今天能够活着，因为神掌权；我今天能够死，因为神掌权。在一切的事情上，上帝掌权，但是不能够推卸人的责任。好，我们今天来到今天的信息。当神掌权，当神掌权，神会做什么？我们先来看，当神掌权，神会揭开隐秘的事，神会揭开隐秘的事。When God reigns, God will reveal hidden things, hidden things. When God reigns, children, God will reveal the hidden things. 当神掌权，神做事情。神从来没有停过不做事情。When God reigns, God will reveal the hidden things. 这个我们今天要学的，除了知道了大概神掌权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从经里面看见。好，我们看第七节，我给你们念。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了。好，你看第六节跟第七节，我说四五六是一组，七八九十是一组经文的。那我们看经文的时候，不是这个人分享。看经文的时候，犹太人写作有两个方式。一般我是跟你们分享的，当经文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某件事情，告诉我们它重要性，能够理解吗？当经文不断重复一件事情，就是它的重要，它的重要性在哪里？这是我们全体学过的。但是今天我们学另外一点，在某些时刻，如果作者故意的省略一些事情不提，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再说一遍，如果作者故意的省略某些事情，不写那些事情，但是对上下文我们理解看出那些事情是这样回事，那个也是作者要带出重要的信息。所以省略的经文更难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假设，圣经没有说我们自己说，圣经没有讲我们自己讲，我们自己解释，那个是对的，必须要看上下文，准确的理解作者是故意的来到不写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下个经文来彰显他这个是被隐藏着的，就是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神要揭开隐秘的事，我们今天先不能够进到第七节，我们看第六、第七节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必须要了解第六跟第七节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这船上的人包括所有的人，包括船主，包括这船上的这个领袖船主，他们彼此在讨论，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这里你看见第七节，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作者要告诉我们，这一些人有所行动。写下来，这些人有所行动。船上的人彼此在讨论，彼此在说话，不单只在说，他们有行动，采取行动，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他们有行动。好，作者要提什么？作者审阅了什么？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谁没有行动？ 越南。 谁没有行动？ 越南。 对，越南，越南没有行动。Children, it's very interesting. When God writes the scriptures to the author, you can see some things God writes clearly. But there's certain things God omitted, on purpose omitted. But we cannot simply judge our own level and the context. So the omission of the scripture is reflected in verse 7. The sailors or the mariner, they say to each other, they have action. They say, tell us on.Come, let us cast a lot, and that we may know who,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from. The mariners, the sailors have the action. Who did not have the action? Jonah， 雁拿没有行动，水手们有行动。好，在这个神揭开隐秘的事，神要找出来谁是这个灾难的罪魁祸首。我再说一遍，这个目的，为什么神要揭开隐秘的事的目的，就是神要揭开谁是这个灾难的起因，谁是这个灾难的罪魁祸首。The purpose of God revealed hidden thing is to reveal who is the culprit. Who is the culprit of this evil? Who is the culprit of the disaster? Children, tell me, who? Jonah, great, Nico. 答对了，就是越南。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船上的人有行动，越南没有行动。神在第六节已经告诉约拿，第一神责备他，后神吩咐他起来，神劝诫他来祷告，教导他怎么祷告。结果约拿有什么行动？约拿的行动就是没有行动。The action of Jonah was no response.The response of Jonah was no response. He kept silent. 这个是一种无声的抗议。约拿唯一的反应回应对神的面前，在这船上的人的面前，就是他无声的抗议。他没有讲话，他第六次说 bad, bad, bad, bad, bad, Jonah. 很坏快到后面的一个字的先知约拿，三番四次神劝也劝，责备也责备，提醒也提醒，吩咐也吩咐，他没有反应。好，弟兄姐妹，这给我们学什么？有看见我们吗？神的话语帮到我们吗？神在主人里面，透过他的仆人教了又教，劝了又劝，鼓励了又鼓励，责备了也责备，讲了又在讲，很啰嗦。所以他们是做传道人，结果变成很啰嗦的一个人，长期不断的滔滔不绝讲讲讲讲讲。或者有两种人，一种是反应的，对神有反应，他回应神，他回应神，好，我要回应神。另外一种是无声的反应，无声的反应就是抗拒神，抗拒神，抗拒神。所以我在神学讲课时我说了。人听到神的话，人听到福音有两种反应，一个是爱福音，爱听福音；一个呢是对福音心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想想我是哪一种人？不要看别人，不要看前后左右，看一下我自己；不要看你丈夫，不要看你孩子，看看我自己。我在神的面前，我学了这么久，我听了这么久，我的回应是不是越来的回应？没有反应，没有反应的回应就是在抗拒。The silent response was a protest to God. 所以看到这些船上的人那么积极的反应，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难是因谁的缘故。越南杀了过来，呼呼大睡，睡个懒觉，跳到底舱躺卧沉睡。他也没有起来，他也没有任何反应，那个就是越南。神透过这事情告诉我们，船上的人彰显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属性，爱。他们爱人，因为他们找出原因，他们要想到底怎么回事。来，我们看这个情是谁。船上的人学习如何去下岸。越南有没有爱船上的人？ Did Jonah love the people in the ship? No. 神要透过这个事情要提起什么事情？神说，我要爱尼尼微人，我要爱尼尼微城这个城市。这些船上的人在彼此相爱。越南，你在睡觉？ 爱颜色如同爱自己。他们找出这个原因，神透过他们要把这隐秘的人、隐藏的人把他找出来，躲到基底仓。他也是必要承认，他有必要去承认自己的罪，也必要承认公开自己是错的，他是罪魁祸首。所以隐藏的事情神会揭开，要小心哦，包括我自己。你是想那时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隐秘的事，我们自己知道，藏在心里，把它掩盖起来。但是如果神时候到，记得神掌权。当神掌权的时候，时候到，神会揭开我们里面隐藏隐秘的事情，那个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请不要跟这神开玩笑，逃不过神的眼睛。这个时刻，神要把约拿摆在他面前。谁是这个事情罪魁祸首？ 约拿。 所以他们透过这个事情来到撤迁。我下次跟你们谈为什么用撤迁这个方式，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来到找出约拿。所以这经文告诉我们，约拿根本没有顾惜到船上的，他只想到他自己。这是很自私的一个先知，很自私的一个神的仆人。但是船上的人，他们想彰显着彼此相爱，爱在他们当中。神要透过这事情，再一次让约拿去看见，你是沉睡人，你看见我怎么爱着你以为成的人呢？所以这个隐秘的事情一定会被揭开，只是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还可以隐藏起来。如果神的时候到，没有办法隐藏起来。求人 ，Every one of us have a hidden things in our heart.We hide many things in our heart, in our mind. No one knows, even the parents do not know what you are thinking about. You might be smiling to your parents, but it's like you're cursing your parents who do not know. But God knows. Whatever hidden thing that God comes, God will reveal it. That's why we have to fear the Lord. Because God is in total control.我说神掌权，神要揭开隐秘事情。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神掌权？因为神掌权，神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学神会揭开隐秘的事。请我们翻开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念第二跟第三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对不起，十二章第二跟第三节。Let's turn to the gospel of Luke, children.Please take your Bible, turn to the Gospel of Luke. We are going to read verses 2 and 3. Verses 2 and 3. 请问用起立来，我们一起来念神的话。Let's arise, we're going to read the word of God. Luke 加福音十二章第二节，会众一起念，一二念。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第三节，因此你们在暗处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所听我说的，将要在床上被人宣扬。请坐。Nothing is covered up that will not be revealed, or hidden that will not be known.Therefore, whatever you have said in the dark shall be heard in the light, and what you have whispered in private rooms shall be proclaimed on the housetop. 一切被隐藏的事情，被掩盖的事情，时候到，神会显露出来。在暗中所说的，要在明处被听见；在密室福尔所说的，要在房上被人宣扬。第二、第三节其实重讲同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隐藏的事、隐秘的事，被隐藏起来的，神会揭开。如果神要揭开，所以我们逃不了，因为神掌权。阿门。因为神掌权，所以呢，在人面前扮好人，在神面前，人能可以扮好人吗？神知道一些事情，那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一切的事情被揭开了，为什么神要把那罪魁祸首找出来？为什么？为什么神要把约拿给找出来？他不要承认， 但是不能够逃脱神的手。为什么神要把耶拿这个案，把这个人找出来，要耶拿悔改，要耶拿看见？神为什么要把隐秘的事、隐藏的事显露出来？为什么？为什么要羞辱我们的脸吗？不是，神要我们做什么？两个字：悔改。弟兄姐妹 ，repent。Why God have revealed all the hidden things so that we can see your true color， 我们真正的真面目，要我们悔改，没有其他用意。为什么神要我们悔改？为什么？对神的爱，神爱我们。耶拿不用承认，没有行动，无所行动。这些人船长、船主有所行动，耶拿还是不要。神揭开，把那个罪魁祸首找出来。结果第七节，于是他们的撤迁。撤出谁？把耶拿撤出来了。神揭开这件事情，神要耶拿悔改，神就耶拿悔改，要了解神，正面的了解神。为什么神要责备？为什么神要 帮助我们，责备我们，谴责我们的罪？为什么要我们悔改？要我们悔改。所以罗马书二章四节说，不要藐视，不要藐视丰盛的恩慈，不要藐视神丰盛的恩慈，不要藐视神丰盛的宽容，不要藐视神丰盛的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我们悔改吗？ Do not despise the richness of the kindness of God. Do not despise the richness of the forbearance of God, the patience of God. Not knowing that His kindness is to lead us to repentance， 悔改。神要的是一个悔改。我们不承认，有时候神会借着一个很硬的手法，不得不让我们承认。当时刻我们会很痛，因为隐藏的事被揭出来了，被揭开了，应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所以第十节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啊？”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他躲避耶和华，他们就告诉他，何苦呢？迟早也是会知道，那倒不如早一点知道，不让他们知道不更好吗？这个就是智慧，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智慧。神如果要揭开我们的内心隐藏的罪恶 ，God please do it， 神做吧，使我可以悔改。我在你面前羞愧，但是你会接纳我，我好过在我家人面前我抬不起头来。没有一个人喜欢人家揭开他内心的罪。如果你喜欢的，请你举手。没有一个人愿意他被人揭开他自己里面的罪恶，没有一个人喜欢。Children, do you want anyone to tell you about what's hidden in your heart? No one wants.But God is ready to do it. Let God do it. 比如神说，检查我的心，看我里面有什么罪恶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信息知道神掌权，神每一颗时刻层都是在神掌权，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出于神的手，因为人有人的责任，人应该承担自己错，越难没有承担。耶拿应该爱这些的传言里面的人，他没有去爱，所以神在揭开这件事情，让他知道谁是罪魁祸首，就是耶拿本身。为什么要给我们悔改？我们站起来。这位蛮有怜悯、蛮有恩慈、不轻易发怒的上帝，常常以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我们，岂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我们领他的儿女悔改？请不要硬着心，请不要像越南这样硬着心。神会揭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逃脱，我们宁肯早一点承认在神面前我们的罪行，不要硬着我们的良心，硬着我们的良心。神有时候到的时候 把我们的脸皮剥下来，我们怎么面对人？求主可怜我们。悔改是一个智慧，及时悔改是一个很好的智慧，帮助我们学习，不要成为愚昧无知的基督徒。其实我们要等人看见我们内心所隐藏的，可能有点太晚。我们怎么抬起头来？神保护，神保护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今天让我们听到这个信息，神的终极，他的爱彰显在我们当中，他要我们悔改。神不想去揭开人的内心，因为神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为了神的公义和公正，如果我还是不要在神面前承认，有一天终必神会来到追讨，让我们成为智慧的人吧。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好好的回应神。Children, respond to God. God knows everything in your heart. You better confess to God. You better sin against God. Do not let things happen and God reveal it. It may be too late sometimes. You may have a greater punishment. God's going to teach us that may be hard for us to accept. Be a wise man. Don't be a foolish man. Be a wise man. Ask God to help.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呼求神，我们祷告，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何时悔改在你面前，你就悦纳我们；让我们何时在你面前谦卑的认罪，你就接纳我们，你就欢迎我们在你面前，你就保守着我们的心，免得我们成为一个愚昧不认识你的人。透过这些信息，让我们晓得你如何爱我们， 是 帮助我们如何爱你，施恩给我们如何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灵舍。我们感谢你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 know that you are righteous, you are just, but your love is forever. Even your everlasting love, you love us. Lord, we give our praise and thank you. Lord, we ask you to search our heart, reveal all hidden things, give us grace to repent before you. We are wise men that we are able to confess before you and lead us to repentance, because you welcome us all the time. You are welcoming us all the time into thy hand.Receive us, Lord, into thyself. 我们感谢神，我们赞美神，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会众请坐。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公，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 请翻到下一页，我们唱感恩颂赞诗《有福的确据》。 Thank you.